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就是对。 经典名段。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啊，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下面播送个广告，本人虽说是村主任落选，但四项工作那还是要搞，在家开个心理诊所，专门治疗人的大脑，欢迎大家前来就诊，有钱给点，没钱拉倒。临江村大明白心理诊所啊，主治医生赵大宝，电话动拐动拐动动拐，网址大不了大不了大不了点儿坑你点儿大不了。我说的这段小品是不是有点耳熟能详？其实不太像哈。不过这就是赵本山、高秀敏、范伟共同表演的小品《心病》。这部小品当中呢，范伟饰演的患者因为买彩票中了奖而举止失常，妻子高秀敏带他去看医生，住了好几天院才治好他的毛病。出院之后他还买彩票，又中了300万元的大奖。为了能让范伟接受自己中了大奖这样一个事实，高秀敏特意把范伟带到了大明白心理诊所。 是这么回事，前两天他买彩票中奖了，中了3000块钱，告诉他以后一激动嘎一下抽过去了，住好几天院差点没过去。 哎呦呦呦， 出院以后他又买彩票又中奖了，这把中的大，300万大奖。 完了， 完我拿这个彩票我就找大夫，大夫说这我们可治不了，赶紧他找心理医生，这病整不好容易过去。 对， 回去我跟他一说，我说咱得看心理医生，这家更坏了，就怀疑自己心里得啥病了，嘎又抽过去了，你说咋整吧。这 我听明白了啊，你重新中大奖不敢告诉他，怕他犯病要他命，完事告诉他看心理医生，他顿时怀疑自己心里得了不治之症。 是， 你这是一共俩病。 俩，大夫，你别管几个病，你要能把他病治好了，我多给你钱。 呀妈呀，别，咱们提什么钱，这么俗呢？不给钱就不看病了，这人都咋的了？张嘴钱闭嘴钱的，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都给谁做的？能给多少钱呢？ 你要多少给多少。 免谈，带我前去会诊。 不用大夫，不用，我把他领来了。 在哪？ 在你家门口站着呢。 在我门口站 啊？ 哎呀，你敢把一位300万的富翁放在我门口站岗，看来你很有思想。 你真幽默。哎，我还得嘱咐嘱咐你。他现在就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了，一会儿他进屋你给他看病时候千万别说病 啊，不提。 哎，你要一说病保证嘎就抽过去。 是， 现在你就跟他谈钱，你就咋想办法把这300万让他接受了，我就谢谢你了。不是，我别拜托了大夫啊。 哎呦我的妈，还接个大活，你说这事。 媳妇儿啊，我这心里究竟怎么回事你就跟我说呗，老折磨我干啥呀？这是 你一天老疑神疑鬼的，一会儿进屋大夫就告诉你了。 哎呀，这个折磨我 了。大夫他来了。 你好。 不好啊，大夫， 初次见面有失远迎，望请见谅。请坐。这个刚才你俩娘们把你的太太把你的病情已经说了，说你就怕皮病刺，一皮病刺根就抽了，药还真准。来，把这火炉拿进来。 不行啊，我这心呐、啊、拔凉拔凉的、啊，我拿这个疼疼。 你不要紧张，你根本就没什么病。来吧， 咱不宰吧，他带着吧。 那行，那我们就开始治疗，谈话治疗啊。 怎么个谈话治疗啊？ 不打针不吃药，坐这就是跟你唠，用谈话的方式治疗，也叫化疗。 还得化。 猴子，哎，老头子， 这病我可不看了，这是啥玩意儿？大妹子，我这还没看呢，你别整这事儿啊！ 媳妇儿啊，完了，大夫都通知我化疗了。 哎呀，谈话治疗是我的医疗术语，谈话治疗简称化疗，说话的话。 大夫，我跟你说，他胆儿可小了，你别用简称，你还是整全程吧。 哎呀，你也是太脆弱了。那我看书聊，请坐。 看书 聊。哎呀，这种病人还得注意。 靠着点了， 坐好啊。下面请听第一个话题，母猪的产后护理。拿错书了。请听第一话题，萨达姆做好了战斗，这也不行， 拿回去吧。 哎呀，我这知识啊都学杂了。 你这病必须得他给你 啥知识都得掌握呀。看看这个话题，时间与生命。 这好，大夫，这话 别打岔，不行，整没了。在岁月的长河中，人好比天上的流星，来匆匆，去匆匆，唰，说没就没呀、啊。要不、这我也没提病字。 你是没提病字，你直接给我整没了。你别说没。 我的意思啊，这是我讲的是生命起源。你活着一回啊，我得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地球的。 大夫啊，我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 好，那我就告诉你究竟是怎么没的。 咱别老说没，咱说活着多好啊。 好，那你咱就说为什么活着。 对，这个 话题 好。 人为什么活着呢？简单说一个字，为了一个情。兄弟，你就活错了。3000块钱奖金你就能抽过去，你不觉得这小风抽的该有如此荒诞吗？想开吧，说人生在世屈指算，一共36000天，家有房屋千万左，睡觉就需3尺宽。总结起来四句话，说人好比盆中鲜花，生活就是一团乱麻，房子修得再好那是个临时住所，这个小盒才是你永久的家呀。 他说的太吓人了，这 你看大夫说的多好，你就听不进去。人大夫的意思是说呀，人生在世屈指算，顶多能活36天。你要是大夫，你也是，你前面说的挺好，你最后给他整到小匣里去了，连我都崩溃了。 大妹子，改道吧，莫不如来个崩溃疗法。 崩溃疗法 让他绝望，才都感觉有希望。 绝望， 配合我一下子，一会儿你就能。哭哭啼啼就告诉你有啥，指定死。 哎呀妈呀！咋行啊？行，老头子，哎呦，真的我都不想告诉你了。 告诉他吧。 你这病啊，真的，从前在感情上我对不起你，我动不动就跟你受气，隔三差五还使用点家庭暴力。真的，从你往后剩那点日子，我好好对待你，老头子，我好好对待你啊、 哦！媳妇儿，媳妇儿，你别说了，你在感情这方面没必要向我道歉，因为在感情上， 我曾经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啊！ 我的妈，还有一碗守护！ 别说，咱回家说去。回家说。 我必须要说。 说破无毒，这是排毒阶段。 你说吧。 就在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有一次你回娘家，完了我处的第一个对象就上我们家去了，他进去一把就把我的手攥住了，当时我是控制再控制，媳妇对不起，我没控制住。 你咋的了？ 抽过去了。 你真抽了吗？ 我真抽了。 呀妈呀，有那好事你还能抽啊？你呀葫芦谁呀？ 我真抽了。我 你说你把领家咱跟他把那人领家，我这心都完了，拔凉拔凉的呀。哎呀 妈！赵本山、高秀敏、范伟表演的小品《心病》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品中范伟靠着极佳的运气发了一笔大财，而在另一部小品中啊，赵本山有另一种发财的绝活啊，不是说了吗？有人发财靠劳动，有人发财靠对缝，有人发财靠撒谎，有人发财靠玩命，还有人发财啥劲儿不费，就靠俩字儿，做梦。下面就请您欣赏赵本山、高秀敏、范伟表演的小品《有钱了》。 有人发财靠劳动，有人发财靠对缝，有人发财靠撒谎，有人发财靠做梦。我发财就是靠做梦。老婆啊， 哎， 拿安眠药。 我说老孟啊， 啊， 你刚睡醒你还睡呀？你准备冬眠呐？ 你废话吗？那不大奖就在今天诞生，最后一天了，再不睡来不及了。我做梦那准，你还不知道吗？ 那你说你就为了做梦梦着大奖，你整天是睡呀，啥活不干，你多愁人呢你？ 愁啥呀？我做梦又不是没作品。我做梦准呢，上次咱家朗姆猪丢一年了，最后我一梦到二大沟就找到了，不但朗姆猪找回来了，还拐回俩公猪。哎呀， 你行了你。 来， 今天做梦。 今儿个我跟你说，回笼觉保证梦大奖。 可不能梦大奖咋了？我跟你说，这老孟啊，前年睡睡觉起来就懵了，抱着我就不放松了，等着我这俩好顿亲，这肉皮都给我裹青了。我问他咋的，他说梦着宋祖英了。 你敢嘛样？ 啥样啊？那不你说的吗？ 啥话都说你，谁生活还没点隐私啊？影响多不好，你再别这么说话呀！ 哎呀，快睡吧！ 来抛， 看没看着？你这光吃安眠药不当事，这还得拍，可不省事儿。生产队开会，组织学习。看着没？这家一说开会，比吃安眠药还快呢。过去了，我家这老头没招啊，前两天做梦啊，说抓大奖，梦个四等奖，得回一套沙发一套音响，打那以后啥活不干了，干不冷就是睡觉，你说多愁人。你说 对吗？ 毛了吗？ 啊， 咋的了？ 钱呢？ 啊， 钱呢？ 啥？咋的了？ 钱呢？ 咋的了？ 钱。 不是你咋的了？你看你呀、啊， 钱呢？ 哎， 老伴儿， 咋的了？ 梦着了。 啥呀？ 刚才你开会一学习，我吴家就过去了。 过哪去了？ 走进会场，到那一看，不是，是抓奖现场。 去了。 就买10块钱的。 中没中？ 180万。 啥？ 180。 那你还搁那站啥？赶紧抽奖去啊！ 不用，钱早晚是咱的。庆祝庆祝，要不拿不动，整两手。 哎呀妈呀，180万呀！ 我的妈呀！ 哎呀妈呀，我 哪想到啊，这家伙 两周在 突然就成富了。 哎呀你妈，是吗？180万， 可不是吗？什么小数啊？ 这回咱有钱了，看屯子人谁敢小瞧咱们？ 还小瞧的不瞧咱们？ 180万呢？ 那家伙， 哎呀我的， 全乡也没有正户啊。 嗯， 乡政府光鸡公就1000多万。 哎呀妈呀，这180万， 那可不。 哎呀，这家妥了，这家这土的人看谁还敢欺负咱们小样， 欺负咱们 钱了，咱们这回 有钱了， 180。 你看刘会计把他姑娘送到外语学院去，这回咱把孩子送出国， 是 学外语去。 这家嘚瑟的，他们 上次他那孩子回来了，我好心好意跟他说个话、 啊、 我说回来丫头啊， 啊 他整的咕嘟猫呀，咕嘟猫，他咕嘟猫呢、 啊、 这回我见着他，我就说咱倒腾狗呢，你看吧。 对，咱抱抱出来嘚瑟，就拿狗掐他，你干不过他可得了。来，俩还一买180万。哎呀，老头子，这回呀，咱有钱了，咱也换个活法，咱把咱这个土炕扒出去，弄个双人床，就一躺一山乎的了。 不够用，要整一步到位，整仨人的。 俩人就够用了，还整仨人？ 哎呀，你净说，我都180万大款，以后出来进去，我能一个人吗？你不能不考虑，不得有个秘书吗？你能考虑，你住学的呀，不是吗？ 哎，那你秘书，你也不能住这床啊。 男秘书，男的。 你男秘书，你也不能住这床，那我上哪儿住去？ 那女秘书你能住吗？ 那女秘书来跟你搁这床，那我咋整去？ 你就出去住去，哪还高不开你呀？ 那谁出去住去啊？ 你还咋的？ 那妈呀，这家可让你有钱了，让我出去住去去。 我告诉你，你把头家这个过去 那谁出去住去， 那个可劲给我收收啊！ 收啥呀？ 我是一 吵着吵着， 村长来， 村长来了，吵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他让我单睡去，他 单睡就单睡呗，这么大岁数往一起挤啥呀？死热的， 不是。 你跟他慢慢说，他有点承受不了。 还啥事？我还承受不了。 说白点， 得奖了吗？我家抓大奖得奖，得180万。 你得180万？ 妈呀！ 我让你慢慢说，你傻呀？他能承受这么大 事？过去了，妈呀！村长。 嗯。 妈呀！ 你这都容易整成植物人了，你说。 他过来了。 没事吧？ 多少？ 下100。 我爸 180万。 哎呀，我的哥哥嫂子，你们说你们都住了一，还打下来了呢？还呀， 你坐着，村长，我给你学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有钱了吗？有钱，我说我们俩也苦了大半辈子了，我说咱也换个活法吧，咱把这土炕扒着，咱整个双人床。 对， 完他非得整个三人床。等三哥他整秘书上我床睡，让我单睡去。你都不再说男人有钱就学坏，那你坏的也太快了，你。 快啥呀？快还退呀？现在啥不快呀？人家火车都提速了。 哥呀，这事儿就是你不对了。 我咋不对？ 你看啊，这来钱了，这是好事儿， 是好事。 你合计怎么花这个钱？ 这是合计花呀。 就是你听一村长说的，你合计合计咋花？ 花 就你二哥这死脾气，一整就急，一整就急，死猪不着急。 以后你注意点形象。 你好好说呗，你 不是一般人，你有钱人了，你还这样？ 村长，你正好你来了，这玩意钱一多，真不知道咋花呀。你就帮我策划策划。 这个我认为呢， 我有安排 啊。 我认为这180万不是个小数 啊， 不能光咱家花。首先把村委会改造了。 哎呀，哥，你接着说， 把村委会先炸平。 哎 炸了啊？ 啊，炸了没用了，废品。盖起2层小楼，周围修出1丈2尺高围墙，上边拉上铁丝电网，修4个炮楼，整几个民兵端着扎枪搁那站岗，完事修点大铁门，整个大锁头，后边拴俩狼狗，谁也别想进来。 这有点像监狱，是吧？ 像监狱，这个 啥话呢？山东有个孔府，咱这就是孟府。 哎，对了，老孟，在咱们村委会门前修一长宽挑的大道，直通后头的孔阿舅家。 孔孟之道， 孔孟之道，孔孟之道。 哎，我哥有点文化。 我跟你说，你家你哥有才， 是吧？ 今天那农村就是窝着了，就不得施展。 是。那哥啊，这回你俩呢，属于是特殊人物了。咱们村委会决定对你们的人身安全要负起责任。 我想过了啊，以后你连当村长，再给我当保镖。 那武打啥的我不会。 让你武打啥，你给牵狗就完了，有事狗就上了，还用你啊？ 别那个我毕竟是一村之长啊，你说你在前面一走，我在后边牵狗不好看。 兄弟，你咋这么傻呢？让你牵就牵呗，2条狗给你开双倍工资。傻是俩狗呢。我跟你说个事儿， 你说 这回你二哥老孟，你二哥你看这家有钱了。那你说我呢，我这里里外外的一走来回的，我不是别人了，我是富婆了。 对， 从我这里里外外，你得给我包装包装。 我跟他说 着，跟他说，我一说他就急。 哥啊，那啥，那个我嫂子呢有个想法。 啥想法？ 她呢现在不是一般人了。 她啥人啊？ 她富婆呗。 她富婆啥？ 过去是泼妇，现在变成泼佛了。 你呀、啊，对他的五官能不能进行一下综合治理呢？ 哎，咱就说实话，就你嫂子一堆一块都在这放着呢。就这种情况，你说还有再投资的必要吗？ 他说你没啥必要了。 哎呀，兄弟，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喜欢那金镯子，给我弄两个金镯子。 你说你多土啊！现在有钱人谁戴镯子多危险？ 咋没人戴呢？后街老王二嫂戴四个镯子呢。 那还让人撸起俩吗？手都破皮了，还能？别戴那玩意儿！你要想戴金子，媳妇儿，咱们既要美观大方，要洋气，戴上人一看雅，而且呢还偷偷不去。 这啥玩意儿呢？ 我给你镶两颗大金牙子。 不的，我要镶我就镶满口的，我不镶俩。 没用，你镶两口浪费嘛。你这顶天能愣出露四个，给你镶四个真的，剩下都铜的。 像你的四个就四个，啥都你说了算。 我这媳妇家真美，这钱都放不下了，你这累不累死？ 你哥，你这有啥事一商量，这气氛多温馨呢，是吧？哥，啊，能不能借你家酒？我向你表示一下衷心的祝贺。 没说的吧？ 我给你告诉你。 行。哎呀哎呀， 我跟你说，村长对咱家挺好啊。这些年，特别是对你生活作风问题，村长操多 了呀。 就水平， 对咱家生活水平问题，我咋还生活作风问题呢？ 生活水平问题。 你这说话注意。 那啥，全在酒里了啊。 喝。 我干了，喝干了啊。 来， 再给我买上。 我跟你说啊，哎，以后啊，家里缺啥少啥了，缺钱了，你就干脆吱声，做个一家人。 真的， 你找这人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搁家也不是做不了主。是 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说 那啥，这个，那个我们家我儿子，你侄儿，这不考大学呢吗？ 咋的了？ 完了差10000块钱， 拿。 你看。 别给拿，哎，1万以后别跟我说，少5万你也别告诉我。 哎呀，哥呀，我干了啊！哎呀，哥，我给告诉你， 以后啊，缺钱少啥的啊，慢慢， 什么 不行， 对咱家不是个事儿。 什么？哎呀， 走着，啊，咋的了？拿呀！ 搁哪儿呢？那钱呢？ 啥呀？ 钱？ 给你放的吗？ 哎呀，没有，你别瞎扯了，哪来的钱？ 赶紧拿去，别整没用。你这答应，你扯这干啥呀？我做不了主啊！去走去。 哥，怎么的？有啥岔头啊？ 没事。 不是村长，村长不是。 去扯。怎么样？ 村长啊， 不多。 不是，怎么？这不我们家不是大奖了吗？不中了180万吗？还没去抓去，是我们家你大哥做的梦。他做的梦就扯了你，做梦。 哎呀，哥嫂子，做梦。 哎呀，那赶紧给拿去。 啊，你是不是没听明白呀？就是说我们家中了180万大奖。是你大哥做的梦，我俩还没去抓去呢。 我听明白了，中了180万，是我大哥做的梦， 对， 没去抓去呢。 那 谁信呢？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行了， 赶紧去拿去，咋的了？ 哎呀，去你的吧！ 收钱去， 我 赶紧拿钱得了。我还说了不算咋的？还觉得我急眼？快去，我给你收钱去。 村长啊， 抠， 那啥， 抠收的。 你家顶了180万， 老是抠。 那啥，钱太多了，我没往家拿。 一个事儿， 存到银行了。要不啥你回家等着去，我上银行给你支去啊！ 你这可多取出来点，再遇事儿。 我就想听这句实话，你们看着办吧啊！行了，我走，大哥啊！ 啥意思？ 哎呀，做梦！哎呀， 人拿，哎呦，抠没用，人缘这玩意儿咋？ 你还在这喝啥呀你呀？ 咋的了？ 这10000块钱咋整啊？ 咋整？借呗。 那你快给人借去，你还站着干啥呀？ 这玩意儿也倒霉，这做梦还拉饥荒了。 刚才您欣赏的就是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合作的小品《有钱了》。高秀敏生前曾与赵本山、范伟一并啊，被人们称为是铁三角。回忆起当初与高秀敏合作时的点点滴滴，赵本山说，高秀敏性子很直，常常大家正在商量着改剧本，高秀敏觉得累了，就跟赵本山说，哥，我先睡一会儿。说完就歪倒在一旁睡上一小觉，一会儿就又精神抖擞地参与讨论。

关公战秦琼。关公战秦琼这个段子说的是山东大军阀韩复渠为他的父亲过生日找人唱堂会，开始呢演的是关公的戏。哎，关公厉害呀，韩复渠的父亲就不高兴了，这关公嘛是山西人，山西归谁管呀？归阎锡山管。我儿子管的是山东，他一想阎锡山的部队怎么跑到我们山东撒野呀，所以他就说了，哎，这个山西的关公凭什么跑到我的山东来凶啊？欺负咱山东没人不是？山东有人，那不是有好汉秦琼吗？哎，让秦琼跟关公去打，一定要把这个关公打败。您说这可笑不可笑？这关公是汉朝的人物，秦琼呢是唐朝的人物，这两个历史人物活的时代隔着十万八千里呢。这段相声就讽刺了这种不学无术飞扬跋扈的人，现在呢也经常用关公战秦琼来比喻根本不搭边的两码事。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关公战秦琼这个段子的精彩片段。 最讨厌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哦，有手巾板。 其实夏天人出汗， 是啊， 擦擦毛巾是好事。 对， 叫他这来回扔啊，弄得你眼花缭乱。 哎，影响人家看戏啊。 就说是嘛，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 哎， 把它拧干了。 对， 上边撒点花露水。 嗯， 这个角一个人，那个角一个人。 啊，怎么样？ 这么老远扔， 扔 往起扔，扔得很高啊。 啊， 那玩意儿也是技术。 还技术呢？ 哎，你别看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都碰不着。 哦， 哎，扔的这主这个姿势 怎么扔？ 日， 哦，扔过去了。 接的那主满不在乎。 嗯嗯， 甭， 怎么样？ 啊，就这么准？哎，准。 哦， 有时候楼上楼下离得近了也扔。 啊、哦，也扔。 离得近还来花样呢。 什么花样？ 扔的这主来个张飞骗马。 哦， 日上去了。 接着那主呢？ 来个苏秦背剑。 啊。 等、啊、有时候弄散了呢， 嗯， 还来个天女散花， 嘿，什么花招全都有啊！ 您再听这个卖东西找人的， 啊、嗯、啊， 里边乔子，跟我来那个，这是孙卫， 嗯， 给这续水，这是狼将，这是天管啊。五粮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一会儿啥呀？我在这儿呢。 这块乱弄， 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嗯， 坐下聊天， 我还聊。 台上你唱你的。开场戏没人听 啊、 这聊上了。杨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 啊、嗯， 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嗯， 你看今日的天倒是不错，想晴博日的。 嗯， 哟，这挺好天的，怎么下雨了？ 怎么下起来了？ 嗨，楼上你们那孩子发尿了。 哦，您俩这就快打起来了。 您说受得了受不了？ 是吗？太乱。 就这样的戏，有的时候花两毛钱买个票，看不成了。 怎么 戏回了？ 回戏， 哎， 因为什么回戏啊？ 台上戳个大牌子， 嗯， 写着今日堂会。 哦，有堂会， 堂会就是上人家去唱唱。 啊是啊， 那边有钱有势力的人呢、 嗯， 家里办喜寿事， 哎， 把艺人找到他们家去唱。 对， 这叫堂会戏， 不错。 他就为了摆谱，为了铺张， 是是， 不是真懂艺术。 哦， 所以堂会戏呀、啊，比戏园子里还乱。 哦。比戏园子还乱， 什么笑话都出。 是啊， 哎，有一次我在山东济南府， 哦， 在韩福聚他们家里头， 哦， 看了一次堂会戏。 韩福聚 啊， 就是过去那个大军阀呀。 对呀、 啊，啊， 给他爸爸办生日。 是啊， 哎， 我那儿堂会戏， 那天戏可不错 啊。都什么戏呀、啊？ 头一出是《破寿图》， 哦，办寿的戏。 二一出是《玉飞亭大团圆》， 吉祥啊。 三出是红净戏， 什么戏呀、啊？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这戏可好啊。 是啊， 文武旦打， 唱念做打，哪样都好。 那是啊， 啊，韩福聚他爸爸头一排弄个大沙发往那儿那么一坐， 嗯， 台下不断喝彩。 那是唱得好吗？ 可是这寿星老不愿意听。 嗯，怎么 听着听站起来了。 嗯， 别唱了。 哟呵， 你们这什么戏？ 怎么听了半天不懂啊？ 都上后边去， 给轰下去了。 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你听，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嗯， 他跑下台去了。 嗯，下去吧。 管事的来了。 嗯， 老太爷您有什么吩咐？ 嗯，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千里走单骑。 这是红净戏 啊。对。 那红脸的是谁呀、啊？ 哦，听了半天不知道这是谁。 那是关公。 哎，关云长。 关公， 嗯， 是哪的人？ 山西的人呢？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 啊？你这都什么呀？ 有我们的命令不？嗯，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他谁的人呢？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 郭云长也是英雄啊。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 哦，爱听秦琼戏。 是，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好啊，请您点戏吧。 对， 我问问你， 嗯，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那谁知道啊？ 那他们俩人没比过。 是啊， 今天让他们比比 啊，比比， 来个关公战秦琼， 这可真新鲜了。 那怎么唱？ 你怎么唱啊？ 哪有这么一出啊？ 不是一个朝代的事啊。 管事的也不敢说你不懂戏。 嗯， 人说那什么，老太爷，您点个别的戏吧。 嗯， 这个戏我们不会。 嗯，是啊。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啊 嗯？ 那全别唱来 啊！ 我不给钱了啊！你们也全别走了，在这里饿你们三天不管饭吃， 这叫什么行为？ 看你们会不会？ 呵。 管事的害怕了。 嗯， 这什么，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边去问问他们。 问谁去？ 问演员呢。 啊， 诸位老板呢？咱们这戏唱砸了，那绍兴老师不愿意了，不愿意听这个戏。演员一想呢，反正你也惹不起他。 那是啊。 听什么戏？ 嗯， 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 对， 他点了一出 啊， 那个关公战秦琼。 嗯，什么谁会吧。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哪有这么出戏啊？ 是， 关公是汉朝的， 啊， 秦琼是唐朝的。 对呀、 啊，差着好几百年，能搁在一块吗？ 他 说不会也得唱，要不唱全别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吃，饿三天他饿一年，这不会呀、啊。 嗯。 你咱们来这么些人，这回真要饿死几个，这咱们怎么办呢？演员一想啊， 怎么样？ 他不是不懂戏吗？ 啊， 他不点这出吗？那就给他唱。 哦，就唱这出啊。 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 哦， 我还来这关公。 嗯，那么秦琼呢？ 谁来秦琼？ 嗯， 谁敢来？ 谁来？ 没这么出戏啊，得上去现编词儿啊。 说的是啊， 老生吧。 嗯， 谁来？哎，那个刘备，把你那套脱了。 哎。 扮个秦琼， 哎，赶紧换那个什么青剑衣 啊， 戴罗帽， 干嘛？ 秦琼啊， 哪个秦琼？ 卖马呀、啊， 照着卖马那么办 啊？ 那哪行啊？ 不行， 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 那么怎么个扮相？ 扮元帅。 哦，大元帅。 哎，照着瓦岗寨上那么办。 哦， 你扮个元帅， 嗯， 扎硬靠学蟒，戴帅的盔。 哦， 赶紧给他办。 嗯， 这大伙给他办戏，这老生着急，我办也不行，我没词儿啊。 说的 没词儿，上台现编 啊，现编词儿。 不，你给我出点主意呀、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嗯、 你啊，先来一个做大仗点将。 哦， 我来个小过场。 嗯， 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这怎么唱啊？ 刚场面打了， 哎， 就这么打，哎。打不住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康切不住唱切唱康切切切切 秦琼出场。 演员心里想， 嗯，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这切切切切 斗舅， 哎，正官李然，就这个做派 康切康切康切， 快点走啊， 不成。 嗯， 他想词儿呢。 对， 没词儿。 哎， 康切康切康切康切的康，将士英豪，儿郎虎豹，君威好，地动山摇摇，我把狼烟草，康切切切。 点将是完了， 下边词儿还没有呢。 对了，还没词儿呢。 还有做场诗呢， 做场诗也现编的，它不像话 啊！怎么编的？ 大将身来胆气豪， 嗯， 腰横秋水引领刀， 好吗？明朝的词儿，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砰砰哒哒哒，扛个来接接扛。 本帅 的苍 殉秦明琼自失宝， 刚才 困死魔王驾千里尘，官拜天下主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国王谕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 嗯，这都新鲜。 众将官兵起兵前往。 哦，大伙儿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 这场戏下去了， 好下了。 嗯，关公上来 了。哦，关公上， 一手拿着刀， 哦， 一手拖着靠拍子。 是， 他是打扮是搭金软靠。 对呀、啊， 水底鱼上。 哦， 扛起扛不来，谁扛不来？谁一谁一谁扛不来？谁一谁 扛？俺的扛，关云长 是扛起，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境，军士们 哦， 迎敌者 哦， 咕一家长鼓， 哎， 秦琼上来了， 上 了，俩人一碰面， 嗯， 秦琼摆开了双锏， 哎， 关云长一横大刀， 嗯， 谁瞧谁都别扭， 是别扭， 他不是一个朝的人，从来没见过面， 是吗？ 来将从明，唐将秦琼。你是何人？ 汉将关羽、 嗯、 为何前来打仗？ 嗯，这一问他坏了。 怎么？ 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 嗯， 哎， 什么意思？ 他生气呀、 啊！啊，生气了， 这一下坏了 啊！ 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起唱 啊。 打鼓的一听， 嗯， 还有唱呢。 扛不来谁扛来接来扛， 拉胡就一听还有我的事儿， 这份乱。 胡就想了，非唱不可呀， 那就得唱吧， 现编词吧。 是啊， 这么唱的。 怎么唱的？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对， 听了， 扛来扛来接接扛，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 一指那老头， 嗯， 他不官翻。 关公战秦琼这个段子几乎是家喻户晓，但这个构思奇特的相声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主演的戏曲艺术片《野猪林》，由崔维担任导演。杀青当天，首都影剧界的人士都去祝贺，摄影棚内充满欢声笑语。酷爱京剧艺术的谢天当场表示，要和崔维凑去办戏，各办一个不同朝代的人物，并摄影留念。因为李少春曾演过以秦琼为主角的京剧《降马传》，谢天就说：“哎，我来扮秦琼吧。”袁世海见崔维身材魁梧，仪表肃穆，还有点关羽的气派，就说：“那崔导就扮关公吧，大家热闹热闹。”李少春随即指导谢天、崔维二位上妆，并摆开亮相的架势。就这样，留下了一张绿袍金甲、手执青龙偃月刀的悍将关羽，和身穿宝蓝色箭衣、手持双锏的唐将秦琼对阵的剧照。有一天，侯宝林在谢天家里见到了这张奇特的剧照，哎，特别感兴趣，就向谢天要了去。不久啊，侯宝林根据这个荒诞情节创作出了相声《关公战秦琼》，这一经演出是引起了特别大的轰动。侯宝林是个很严谨的人，当时他创作《关公战秦琼》这个段子的时候，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还特意去请教了京剧名家王金禄先生。让我们听听王金禄先生是怎么说的。 他从我年轻唱老爷他就看啊，那么他说这个老爷有一个自己这个一个亮相啊， 一个亮相，拿着这个大刀亮相，那是专用的。有一亮相，我说是，他说背着大刀，这个手背着大刀，大刀头冲上，这个手捋胡子，这么一亮相啊。他说这专用，我说对啊，我说这您都知道。他说我问问你，有没有这手改成这个左手背大刀，这个右手推胡子这样的，有没有这样亮相的？关老爷走麦城，过场走雪，他出城了，下大雪，在雪地里走的时候，在这个大伙围他跟他打仗之前，他有一亮相，用了这手了，这么一戳刀。我说为什么这场用了这手了呢？我说头里有一个用这手了，所以后边还用这手了，把它变了一下。有，我说只有这两个，我其他还不大有。说好了，我说明为什么。说是你知道咱们这段子关公斩秦琼，我说知道知道，我说我最爱看那个。说我那个站相啊，说我站在这边了，我这手戳着刀，那边是观众啊。说你要不打他不管饭，指着那老头说你瞧我这多别扭啊，这样说我这也挡着我脸呢，也是别扭，指着那老头那个。他说我要是说我这手呢，说你要不打他不管饭，说这多顺呐，多好啊。我说哦，我说这个，我说您这也太讲究了。说啊，你不知道哥哥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吗？ 在关公战秦琼这个段子之后，还出现了一些类似的段子，其中比较优秀的就是接下来咱们要听的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罗成戏貂蝉。下面咱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罗成戏貂蝉的片段。 哎，那你是唱哪功的？ 正功我是唱小生的。 小生， 文武小生啊。 文武小生， 嗯， 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全行。 是吗？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 哦， 最绝的一手，我还能钻。 哦，你是泥鳅。 早说了你是鳝鱼啊。 你不能钻吗？ 往哪儿钻呢？ 不就往泥里钻吗？ 泥里钻的， 那往哪儿钻？ 钻锅。 钻锅 啊， 地下扣一锅，你能钻里头去？ 我吃饱撑的。 什么叫钻锅呀？ 啊，这钻锅你不懂？ 不明白 啊？这个钻锅呀， 嗯， 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哦，是句行话。 也就是行话。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 嗯， 我根本就不会。 哦，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 哎，这就叫钻锅。哦，是这么回事。 哎，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啊。我钻的是不错。 是， 不过我们那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他姓什么呀？ 姓林，叫林慧秋。 他是唱哪功的？ 唱花旦的。 哦，是个青衣花旦，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怎么叫钻锅林呢？ 能钻呢。 是啊，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好，哦，钻一块儿去了。唱什么戏？ 戏貂蝉。 哦，这出戏我知道 啊，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嗯， 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翼亭吕布戏貂蝉， 对吧？啊，不，不是吕布戏貂蝉， 那是 罗成戏貂蝉。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 嗯， 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是不是？ 啊，对呀， 啊 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在哪儿唱的？ 演堂会戏也在人家里唱的， 给人唱这个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那是 他本家点的。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什么时候的事 儿？那还是在军阀时期。 哦，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宗昌，知道这人吗？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有一年呢， 嗯， 张宗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是啊， 好，那天唱戏， 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吗？ 枪毙？因为什么呀？演一出戏演砸了。唱的什么戏？ 贾家楼。 哦，这出戏我知道。这出戏说的是瓦当寨弟兄结拜。 对，就是这出戏。 你扮什么角色？ 我演罗成啊。 这道对宫。 那其实这戏里的呢也没我多少事儿， 哎，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他就是个热闹戏。 演半截，张宗昌他妈不愿意看了。 哦， 蹭一下子大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他嚷嚷什么呀？ 别唱了。 哦，这是不让唱了。 因为唱的那是哼哼戏呀。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弯摸聊的一段喊喊的这心烦劲儿的，全给我下去， 全下去。 那把你们的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管事这帮哪儿的事儿啊？ 赶紧过去了。 那什么老太太，您有什么事儿啊？ 就是啊，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弯摸聊的一段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 这 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我听我戏的呀？ 谁欺负你了？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怎么着？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哎，你呀自己点吧。 点戏？ 嗯。 啊？ 嗯。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啊，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小小子？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行啊， 嗯，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哦，是啊，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小妮，你还喜欢让他扮罗成？ 那么还扮谁呀？ 你们那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哪来的小媳妇儿？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嗯， 扮谁呀？ 坏了， 怎么？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儿替我扮一个貂蝉呗。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呀？这么两出啊？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我点的是一出戏。 哪出戏？ 罗成戏貂蝉。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罗成戏貂蝉的小片段。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这个段子就让您先听这么多，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再跟您继续分享。说了这么多，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周杰伦的《彩虹》作为我们的结束曲。这里是带给您欢乐的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只会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征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也许是